若他日你交了行，你如果感到失望或迷茫，今儿这未来看作云花，做最耀眼最耀眼的星光。飘呀，在那天空室外的长廊上，读书声夹杂着知了声，随风中缓缓的流淌。是谁念了那句“读书就比早上富”？你说下一句是不是“芒草难忘相识他”？黑板上粉笔连成的心。风踏上地方，抬头仰望着星空起程，你不能忘记好的信号，星光一路漫长，你的头发染上了星空的色彩。若他日你将了航，你如果感到失望或迷茫，今儿这未来看作云花，做最耀眼最耀眼的星光。小光飘呀，在那天空室外的长廊上，读书声夹杂着知了声，随风中缓缓的流淌。是谁念了那句“读书就比早上富”？你说下一句是不是“芒草难忘相识他”？看你的头发染上了星空的颜色最闪亮，那是专属于火纹巨头出勇敢者的荣光，似乎能照亮你来时那迷茫的路。踏上地方，抬头仰望明日的星空，高歌起唱，你相信总有一天，钢铁会传达给你所有最温柔的。